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空山冥想、静水流深、深度学习。多年以后，面对李世石和 AlphaGo 的厮杀，加里卡斯帕罗夫将会回想起与深蓝对弈那个遥远的下午。彼时的对手是一个庞大的超级计算机，机甲变幻多端的开局，以固定的逻辑决策应对终局，穷极所有可能性，筛选残局。人工智能蹒跚学步之时，许多概念尚且是空中楼阁，计算机能够战胜优秀的人类围棋选手，这样的想法不啻于天方夜谭。棋类游戏的核心在于根据棋局判断下一手的最优下法。深蓝通过穷举的方法，在国际象棋的棋局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在64格的国际象棋棋盘上，深蓝的运算能力决定了它能算出12手棋之后局面下的最优解。而身为人类棋手执牛耳者的卡斯帕罗夫，最多只能算出10手棋，多出来的这2手棋呢，就会成为左右战局的关键因素。深蓝的核心在于算，也就是利用强大的计算资源来优化目标函数。深蓝本身就是一套专用于国际象棋的硬件，大部分逻辑规则是以特定的象棋芯片电路来实现，同时辅以较少量负责调度和实现高阶功能的软件代码。它算法的核心是暴力穷举，生成所有可能的下法，然后执行尽可能深的搜索，并不断地对局面来进行评估，尝试找出那最佳的一手。可在围棋棋盘上，可以落子的点数达到了361个，别说是二手棋，就是6手棋的运算量都已经接近于天文数字。这使得计算机相对于人脑的运算优势变得微不足道，走出优于人类棋手的妙手的概率呢，也就微乎其微。这也是为什么计算机会在围棋领域被看衰的原因。围棋的棋盘状态它远比国际象棋复杂，以穷举法来进行最优落子策略的推演，无异于痴人说梦。事实上，顶级的围棋棋手更多的依赖于模糊的直觉来评判特定棋盘状态的好坏，但理性推演和感性判断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巨大鸿沟。尤其是对于计算机程序而言，依赖直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呢，并没有显而易见的方式来将国际象棋领域的成功复制到围棋之上，直到 AlphaGo 的横空出世。与深蓝相比， AlphaGo 的核心则在于想，和专用的硬件深蓝不同， AlphaGo 是一套能够运行在通用硬件之上的纯软件程序。它汲取了人类棋手海量的棋谱数据，并依赖人工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技术，从这些数据当中学会了预测人类棋手，并依赖人工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技术，从这些数据中学会了预测人类棋手在任意的棋盘状态下走子的概率，模拟了以人类棋手的思维方式对棋局进行思考的过程。和深蓝的区别正是 AlphaGo 的突破之处。早期的计算机呢，就已经被用来搜索优化已有函数的方法。那么深蓝的特点仅仅是在于说，搜索的目标是优化，尽管复杂，但是形式大多数由已有的国际象棋知识表达的这样的一个函数。它的思想和早期人工智能的多数程序并无二致。而在整个算法当中，除了获胜这个概念， AlphaGo 对于围棋规则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定式这样围棋的高级并且专门的概念。这也是 AlphaGo 和深蓝的本质区别。同时战胜了棋类的世界冠军，深蓝仍然是专注于国际象棋的，以暴力穷举为基础的特定的用途的人工智能。 AlphaGo 则是几乎没有特定的领域知识的，基于机器学习并且更加通用的人工智能。但 AlphaGo 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2017年10月，它的升级版 AlphaGo Zero 诞生。自学成才的 AlphaGo Zero 完全抛弃了来自于棋谱数据的人类经验，而是通过左右互搏，也就是自己和自己下棋，迅速地提升了棋力，在 AlphaGo 的基础上青出于蓝。放在人类世界里，这就相当于说一个从没上过学的学霸靠自己刷题复习，刷了一个月就拿到高考状元一样，不可思议。可仅仅一个月之后， DeepMind 公司又推出了 AlphaGo Zero 的升级版 Alpha Zero， 把 Go 去掉了。 Alpha Zero 一不需要人工特征，二不需要棋谱知识，三不需要特定的优化。可就是这样一个三无的算法，实现了对围棋、国际象棋还有日本将棋的通吃。 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了这些棋类游戏的顶级算法，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它的无穷潜力。AlphaGo 的胜利呢，也是深度学习的胜利。所谓深度学习，是利用包含多个隐藏层的人工神经网络来实现的学习。在介绍多层感知器时，我提到了在原理上，两个隐藏层足以解决任何类型的非线性分类问题，因而呢，浅层网络通常最多也就会包含两个隐藏层。那么，相比于浅层神经网络，正是这多个隐藏层，它给深度学习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优势。在深度学习当中，每一个层可以对数据进行不同水平的抽象，层与层之间的交互能够使较高的层次在较低层次的基础上，得到更加复杂的特征提取。不同层次上特征的组合，既能解决更加复杂的非线性问题，也能识别更加复杂的非线性模式。与人工神经网络一样，深度学习的思想同样来源于生理学上的研究进展。1981年，两位神经生物学家大卫·胡贝尔还有托尔斯滕·魏泽尔，连同另一位科学家，共同分享了诺贝尔医学奖。那么，他们两位的主要贡献就在于说，发现了视觉系统的信息处理方式，也就是可视皮层，它是分级的。1958年，胡贝尔和魏泽尔在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展了关于瞳孔区域与大脑皮层神经元对应关系的研究。他们给小猫展现形状和亮度各不相同的物体，并改变每个物体放置的位置和角度。在这一过程中呢，小猫的瞳孔会感受到不同类型还有不同强度的刺激，它的后脑上则被插入了电极，用来测量神经元的活跃程度。这个实验的目的呢，是说验证一个假设，位于后脑皮层不同视觉神经元与瞳孔感受到的刺激信号之间是存在着某种相关性的。一旦瞳孔受到某种特定的刺激，那后脑皮层的某些特定神经元就会活跃。经过长期的实验之后，胡贝尔和魏泽尔发现了方向选择性细胞。当瞳孔发现了眼前物体的边缘，并且这个边缘指向某个方向的时候，这种神经元细胞就会活跃。这一发现呢，不仅在生理学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更是无心插柳地促成了人工智能在40年后突破性的进展。方向选择性细胞的发现表明，神经到中枢到大脑的工作过程，或许就是一个不断迭代、不断抽象的过程。人眼处理来自外界的视觉信息的时候，首先提取出目标物体的边缘特性，再从边缘特性中提取出目标物体的特征，最后呢，将得到的不同特征组合成为相应的整体，进而准确地区分出不同的物体。在这个过程当中，高层特征它是低层特征的组合，从低层到高层，特征变得越来越抽象，语义的表现也就越来越清晰，对目标物的识别也就越来越精确。深度学习正是受其于大脑视觉系统中感受野特征的方式。在深度学习当中，这个过程可以利用多个隐藏层来进行模拟。第一个隐藏层，它学习到的是边缘特征。第二个隐藏层呢，学习到的是由边缘组成的形状的特征。第三个隐藏层，学习到的则是由形状组成的图案的特征。最后的隐藏层，学到的是由图案组成的目标的特征。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真正的识别过程远比我们描述的这个过程要复杂。而且这样的识别思想呢，也不只适用于视觉信息的处理，对其他类型的信息也是适用的。虽然关于认知的理论早已成熟，但真正推动深度学习走到聚光灯下的，还是工程上的两大进步，也就是数据的井喷和计算力的飙升。在目前的算法水平上，要提取出复杂的深层特征，必须要以大量训练样本作为基础。简单的数据集，它只会让深度学习消化不良，因而呢，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的搭配称得上是天作之合。另外一方面，多个隐藏层的使用引入了大量的隐藏神经元，这使得深度神经网络的参数将以指数的形式增加，给网络的训练带来了沉重的计算负荷。而基于向量和矩阵计算的图像处理单元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庞大的处理吞吐量能够使深度神经网络的训练显著提速，因而也成了深度学习的标配硬件。如果说深度学习是一台探矿机，大数据就是那座有待挖掘的金矿，而计算能力的进展则为这台探矿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虽说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关于深度学习技术的争论正显出愈演愈烈的趋势。深度学习是炼金术的争议 更是让不少大咖针锋相对，嘴仗打个不停。研究者批判深度学习的一个焦点在于说它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机器学习和浅层的神经网络当中，绝大部分最优解的最优性都是可以证明的，但在深度学习里，很多结果都是经验性而非理论性，这就隐隐透出一丝看天吃饭的这个无力感。那么抛开互怼的言论不论呢，深度学习它在理论上依然有诸多要解决的问题，这也催生了信息瓶颈等新的理论还有新的方法。深度学习背后深入的数学原理目前看来呢也处在隐藏程中，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关于深度学习的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今天我和你分享了深度学习的一些简要介绍，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深度学习实际上是基于具有多个隐藏层的神经网络的学习。第二，深度学习的思想来源于人类处理视觉信息的方式。第三，深度学习的发展得益于数据的井喷和计算力的飙升。第四，深度学习的理论基础依然有待深入。深度学习的理论问题已经成为人工智能讨论当中的一个焦点，那我们到底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只需要享受深度学习方法所带来的红利，还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把背后的道理分析的水落石出呢？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